好，那我们呢再花个几分钟时间把整个流程图看完。那讲到整个的事实审的一个结构里面，刚刚一审程序讲到这段落之后呢，那顺便提醒同学注意一下，这个276条啊，称为准备程序呢施权的一个规定。那么条文本身不难理解，为了贯彻事实提出主意，所以立法者宣示出来的具体内容就是，你没有在准备程序呢所具体列入的审酌争点，具体列入的攻防方法，将来都不准你在延迟辩论期日的另行主张。透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落实所谓呢事实提出主义的精神，避免你任意的呢提出新的攻防方法，导致延宕诉讼。那在这个前提下，邱老师设计的实例题呢，同学有的时候自己看呢，大方向掌握得住，但是有些小细节可能要提醒你注意。什么样的小细节呢？你看一下276条，邱老师呢相关文章的实际案例呢，这个今天呢还没有办法带同学看，因为这一边的相关考题呢都会留在序论的单元呢，讲完邱老师一整套的抽象理论体系之后呢，再带你看实际的考题，各位会比较有印象一点。不过呢，先简单提醒你注意，276条呢在实例题里面呢，最主要要同学个案去评断说，到底有没有但书所列的这四款例外的情形。因为276条第一项写得很清楚嘛，原则上禁止你提出，但邱老师所有的考题都会说，当事人呢都会抗辩，他有276条1到4款的情形，比如说呢什么显失公平啦、或者该事项不慎延滞诉讼等等。那么请问你呢，当事人这个抗辩是否可采？比如说像黑板上这个例子，准备程序明明只有协议简化成3个争点，就 ABC 3个争点列入审理对象，没想到开延迟辩论的时候，原告或者被告突然发神经说，报告法官，我还有 D 跟 E 呢2个争点呢请求一并审理。那很显然的，你拖到延迟辩论才把 D 跟 E 这2个争点提出，并没有在先前准备程序里面呢加以提出成为协议简化的对象，所以理论上依照276条发生失权效果，你不能够放马后炮，在延迟辩论提出，法院是可以驳回你这个争点审理的请求。但是当事人一定会抗辩说，我之所以预时提出，我有正当事由，他可能主张第一项的2款所谓不慎延滞诉讼，或者是3款不可归责于我的事由，或者最常见的4款最抽象，依其情形呢显失公平。那请问你呢，他如果做这样主张，法院应如何认定？有些实例题就考你这个276条但书呢具体化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276条这4种例外情形呢，1跟2这2款最简单。第一款所谓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事项，通常指的是呢当事人抗辩程序合法要件欠缺了，有可能当事人到延迟辩论当天才熊熊发现，对方欠缺诉讼能力，或对方欠缺当事人资格，这时候他做这种事项的抗辩当然没有预时提出的问题，因为这本来就是法院应依职权调查的事项，随时都可以抗辩啊。真的是当事人不适格的话，就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了。第二款也蛮具体的，所谓该事项不慎延滞诉讼，同学不妨简单注记在小六法旁边，将来你复习比较快了。不慎延滞诉讼专指的是依照卷内既有的资料呢即可调查的一个事证，这个叫不慎延滞诉讼。譬如说有些东西呢，虽然我前面没有主张，可是现在的卷内资料呢就已经清清楚楚可以得知的，那依照现存的诉讼资料呢就能判断审理的争点跟事证，就是典型的不慎延滞诉讼。讲白一点啊，不需要重新践行调查程序的事项，就是典型的不慎延滞诉讼的一个情况。那或许是你依照卷内既有的报告、既有的书状或者证人既有的证言就可以推知的事实跟内容的话，这就是最典型的第二款的不慎延滞诉讼。最抽象的当然是第3、第4款，3跟4这2款在具体的考试上 根本没有办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很抽象，所以通常都合在一起看。什么叫显失公平？什么叫不可归责当事人的事由导致不能在准备程序提出呢？同学如果遇到考题的话，邱老师这一类型的考法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三四两款本来就很抽象，没有标准答案的前提下，这种类型考题要看的就是同学的推论过程。你推论过程里面有没有把关键字判断的核心理论点出来，有点出来的话分数就有了。至于你最后函射出来的结论是否正确，这个倒是见仁见智，因为本来就很抽象，每一个人呢在函射的过程里面所做的法律评价都不尽相同，所以结论反而不重要。邱老师很多题目的特色根本是没有固定解答的，因为他的理论大部分都是比较抽象天马行空的概念，所以说呢结论的推导可能真的个人的法律评价不同呢见仁见智，所以这一类型的考题呢重点是在看你中间那个推论。那三到四款怎么推呢？各位你看到具体案例呢你就自己发挥想象力，只要你把该写的写出来就好。那什么叫该写的呢？我们在个案判断何谓显失公平或者不可归责当事人时呢，那么通常呢判断的标准就是以呢到底呢法院在准备程序的时候有没有充分的践行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又是一个很抽象的上位阶法学概念。简单来说啊，准备程序当中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越周延的话，将来就越不准你当事人主张显失公平或不可归责而要求呢再另行提出。反之，如果在准备程序过程里面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不够周延的话，越应该准许当事人可以事后放马后炮，以显失公平或不可归责呢来加以主张。所以判断的标准就是程序保障。好，那么程序保障很抽象，具体化的内容是什么呢？最典型的在文章上面经常拿来做辅助标准的，这是我们呢下礼拜才会讲到的，看法院呢有没有呢充分的践行他的阐明义务，还有呢当事人本身的期待可能性，这两个是比较具体化的个案判断依据。什么意思呢？法院如果在准备程序里面有充分阐明，什么叫充分阐明啊？刚刚讲的充分的公开新证表明法律见解，告知呢小玉当事人说，我认为 A 这个争点很重要， D 这个争点不重要。你越是呢有充分阐明呢，那么越能够评价为已经对你有程序保障了。那你自己呢预时提出呢，法院明明跟你阐明讲 A 这个争点很重要哦，你还是不甩，你坚持不把 A 呢列入审判的对象，那这是你自己活该，你家的事情哦。人家已经充分阐明给你程序保障了，那你在准备程序还没有顿悟，还没有把它列入审判的对象，将来当然不准你放马后炮。相反的，如果法院对某一个重要事实函涉的法律评价跟争议未充分践行阐明义务的话，那将来到言辞辩论，当事人越可以主张276第一项的三款跟四款，主张说呢法院先前没有充分的践行阐明，所以说呢对我来讲显失公平，我要求事后再追加提出。所以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稍微具体化的一个标准，以呢是否在准备程序呢法院有充分的阐明呢作为第一个辅助的一个依据。在第二个常见的辅助依据啊，以当事人的期待可能性。所以你看那个文章有时候小细节你要注意它的考点。什么叫期待可能性呢？有些题目如果跟你设计呢，最典型的当事人在一审有委任律师为诉代，那邱老师很多的案例都是个小地方呢跟你的歪的动。如果你看到题目哦，当事人在一审有委任律师为诉代，代表什么意思啊？你的期待可能性越高，越能够合理的期待当事人在准备程序中充分的认知，以 认知呢，以及了解到呢本件有关的重要争点及事证。你既然认知程度期待可能性越高，将来就越不准你放马后炮，在准备在言辞辩论程序里面主张什么显失公平等等。所以呢，在整个呢判断的标准上，当事人的期待可能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标准。期待可能性越高的，将来就不准你在言辞辩论呢主张276第一项的但书，而期待可能性比较低的呢，则是越应该放宽承认呢显失公平的情况，而准你呢在言辞辩论程序呢再放马后炮。那么这个抽象概念呢，各位将来自己看考题的时候，你要灵活的一点判断。除了有没有诉待这件事情之外，有无诉待呢，构成了具体判断说你的期待可能性高不高呢？除了这种情形之外呢，那么呢，诉讼一般的文章上也经常举例呢，真的要举例呢不胜枚举啦，只是呢列一些比较具体常见的情形让同学参考。有些考题会设计说呢，这一个当事人呢他并没有呢没有实际阅览相关的文书资料，譬如说什么呢，有可能他有指定什么送达代收人等等哦。那么送达代收人虽然帮他收受文件完成合法送达动作，但是他能举证说送达代收人拿到这些诉讼资料文书之后没有转交给我，没有实际转交给你，虽然不影响合法送达的效力，但是评价上我们认为，既然你那个文书哦，那些状子都被代收人按扛了，你从头到尾实际上都没有看到的话，好像呢是不能够期待你呢有这个呢了解呢，期待你可以充分了解诉讼案情的轮廓。所以这种情形也可以评价说呢，如果不准你放马后炮提出，会有显失公平的一个情况。反正就是个案呢个别的加以认定，只要你能够言之成理呢，把这些法学概念含摄加以说明即可。那这是我们简单补充一下276条准备程序的实权效果。好，那么接着你目光再回到黑板上，一审走完了事实审，还有一个二审的程序。那么二审程序呢，当然你前提是败诉的一方上诉到高院，上诉到高院之后整个程序照样再跑一遍，高院开庭前也要践行书状先行。那这里的书状先行呢，着眼的重点就是上诉理由的认知。正式开庭之前，当然先命双方交换书状。那、这时候交换呢，就不是起诉状跟答辩状了，交换的就是上诉理由状跟上诉的答辩状。看看那个败诉的当事人上诉的理由是什么，再看看对方答辩的理由是什么，一样先交换书状，让法院跟双方当事人呢都能够厘清案情的轮廓，都能够知道你们到底上诉 argue 争执的点在哪里。书状先行完之后，一样召开准备程序。那这里的准备程序跟一审一样，也是协议简化争点跟决定各种证据的调查顺序。那为什么还要再重新践行一次准备程序呢？邱老师就说，有的时候你原仔汤可以再往下搓。什么意思呢？也许呢，你先前这个案子呢，在一审的时候，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也许你先前呢主张十个争点，后来到一审的时候呢，经过法官的努力之下，你们双方协议简化成三个争点。那邱老师就说了，三个争点成为审判的对象，当事人呢获得败诉判决的时候，未必对三个争点都不服啊。 有可能败诉的一方呢，针对 C 这个争点，法院的判决没有意见，他 argue 的是 A 跟 B， 为什么判我输？所以呢，如果可以在二审呢继续进行准备程序，再把原有一审的争点再现说，那就更完美了。因为反正我们核心的想法就是，案子要跑得快，争点跟事证越少越好。所以一审已经协议简化过剩三个，最好你再接再厉，二审呢可以再浓缩成一个或两个更圆满。所以在整个制度的设计上，二审一样先跑一遍准备程序，就是期望可以再做呢协议简化现做的动作。那做完之后呢，依序呢当然再跑言辞辩论，实际上针对呢各种的事实证据为调查，并且命双方当事人针对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各自做充分的辩论，陈述他们的法律见解。后续流程完全跟一审程序一样，透过这样的制度呢，才能真正达到学者所寄望的促进诉讼的经济呢，让诉讼能够妥适进行，避免延宕诉讼，也避免造成呢二审肥大化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在这个架构之下，最后要简单补充的一个很无聊的观念，这东西呢学者文章上简单提过了，不是很重要，但是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些细部法条的适用，来什么样法条的适用呢？各位回到黑板上来讲，当然我们基本架构不变，什么基本架构呢？你预时提出一定会有失权的一个效果，所以理论上来讲，你到了高院二审程序呢，二审是以一审的这个审理范围呢来作为外界的一个界限，也就是你一审像我们黑板上所讲的，你都只有列 A、B、C 三个争点呢，所以二审审理理论上最多也只能针对一审审判的范围 A、B、C 来审理，只能少不能多了。因此在整个法律概念上，条文的适用呢，人家会考你准备程序的时候，请问你当事人可不在准备程序说，除了原本的 AB 两个争点之外，我还要增列 D 这个争点，那同学的直觉一定是不行了，你审判的范围不能够超过呢一审的一个范围，因为你已经预时提出了，你第一这么重要的话，你应该在一审准备程序就要简化了，你怎么一审都没有讲，拖到二审才能讲，所以直觉上当然不准当事人呢任意增加低这个攻防方法，没有错。可是说考试考很细，问你说不准的理由条文的依据，假设有考到这么细的话呢，那么你翻一下二审章节447条，一审呢横跨到二审的这个阶段里面，准不准当事人在二审的准备程序追附新的攻防方法呢？那么游戏规则呢，请你看到92年修正后的447条规定，447条为了贯彻严格续审制的精神，所以法条写得清楚楚，进到二审不得提出新攻防方法，但有下列6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我原来二审失权效的规定在447条，那这个条文学说上有个很琐碎的讲法，他强调说这个法条适用的前提，你看一下黑板上是在处理说进到二审准备程序时能否提出新的争点低，能不能你就把447抄一遍，原则上不行，除非他有的1到6款的例外情况。好，那今天如果题目这样考你，假设依照447条低呢，你不能够在二审的准备程序提出啊，因为呢已经逾越一审的范围，然后你也没有但书所列6种例外，所以准备程序呢协议简化就剩下 AB 两个争点，协议简化完之后，到了言辞辩论的时候，除了 AB 之外，那当事人不死心又说啊，我又有一多这个争点要求列入审理，可不可以呢？答案呢凭直觉当然也是不行啊，可是这时候考很细的地方是不行，如果题目有特别问你不行的理由的话呢，那这时候法条的依据呢，二审程序准用一审的规定，463准用276，准用276，一审276讲的是 准备程序为协议简化的事项禁止在言辞辩论提出，所以呢二审程序呢禁止在言辞辩论提出轻事实证据的法条依据是463准用276，原则上禁止，除非你有276所列的一个例外情形。这是比较琐碎呢，447条跟276条呢在二审程序施权的一个范围呢规范的对象不尽相同。那么简单来说，二审程序的把关更严格，你进入二审准备程序就已经不准你提新的攻防方法，法条是447。那么进入二审言辞辩论之后呢，再加上463准用276，一样不准你呢针对准备程序未主张的事项在言辞辩论中再行主张。那么这个效果跟原理是相同的，只不过具体法条的适用上，如果你硬要拆解的很琐碎的话，适用法条的依据是不尽相同的。简单借这个机会呢跟同学稍微的说明一下。好，那么整个第五章呢各种抽象的审理原则呢，我们就把重点呢跟各位呢说明到这边。那剩下有些部分呢请同学呢回去呢有兴趣在自己看的地方来你往前翻了。115页以下。来这个15页以下呢到122页呢，这边有一些呢抽象法学概念的论述，你回去有兴趣的话麻烦自己稍微看一下。那么最主要呢15页呢到123页是在跟你解释196条我们现在改采事实提出主义。那各位都知道什么叫适当的时期是很抽象的，法条只有说攻防方法要在适当时期提出，否则会失权禁止提出啊，人人都看得懂了，可是太抽象，如何具体化说明何谓适当时期呢？啊，这个说穿了根本没有办法具体化说明哦，都是委由法院个案判断。所以国内学者尝试着提出一些理论，希望能够稍微具体化的定义何谓适当时期。那么呢写来写去每一个人的写法都不尽相同，都是一些抽象法律概念的论述。那这个同学有兴趣的话呢115页以下呢各位呢再自己的稍微看一下。那么呢其中两个地方提醒你注意的，来首先你看到16页到17页这个表格。那么这是呢邱老师呢跟江世明老师呢文章上都曾经提到的，那我们简单的把重点跟同学说明一下。这两页的表格齁，其实说穿了国家考试呢不太可能出现，顶多是在法研所零星的露个面考个两次，它只是要你呢稍微的去背一些纯粹学说的名词用语啦。所以这些在法研所比较常见标准的期刊论文型呢独门暗器有抽象法学概念的考法，但是不难。学者呢这两页的表格强调什么呢？各位呢简单点名一下你就知道了，强调两个专有名词啦。你看一下116页出现的所谓一般促进诉讼的义务还有特别促进诉讼的义务，来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他们都是尝试着在说明这个所谓呢预时提出是否发生失权的一个效果，辅助你呢在个案上加以判断，所以呢冒出这两个名词。那什么叫一般促进诉讼的义务呢？各位这个名词的定义呢请你直接写在116旁边，我们的注释虽然有提到，但是呢怕这个文字太抽象你还是看不懂，所以课堂上白话文跟你翻译一下啦。一般促进诉讼义务指的就是呢法院或者法律并没有明确的告知当事人呢应遵守的一个期间，这种的呢我们称为一般促进诉讼义务。哎，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法院或者法律并没有呢明确的告知当事人呢因为诉讼行为的遵守期间呢？白话文的意思就是最典型，你看196只有笼统的跟你讲说呢攻防方法要在适当时期提出啊。什么叫适当时期？法律有没有明文指定十天内一个月内？没有啊，法官也没有明确指示当事人是十天还是一个月。所以凡是你看到的法条是没有具体指明说应遵守期间的， 那这个我们学理上定性成一般促进诉讼的义务。那这个名词在法律的重点就是，既然法律或法院没有明确的告知指示当事人因为诉讼行为的遵守期间，所以呢，当事人呢是否逾期的判断就会相对的比较宽松一点。只要不是太离谱的话，我们应该尽量导向有利当事人的解释。譬如说，法院没有明确告知这个当事人说要在几天内把证人的地址姓名呈报给法院，你没有明确告知，法院跟法律都没有明确告知的话，那当事人如果拖延了两个月才呈报证人的资料请求传唤，那这时候法院在审酌要不要传唤这个证人，有没有预时提出的时候，就应该尽量采从宽的一个观点，因为毕竟这个当事人只是违反了他一般促进诉讼的一个义务。相反的，第二个名词，什么叫特别促进诉讼的义务呢？这个名词指的就是你应遵守的行为期间是法律或法院有明文指定。那像邱老师那文章上经常举的例子是，法院在准备程序终了时呢，小玉当事人说命当事人在三天内呈报是否要送鉴定，或者命当事人在一周内呈报传唤证人的姓名年级资料。那题目如果这样讲代表什么意思？法院或法律已经明确指定你应遵守的期间就是三天或七天，那假设这当事人皮皮的，法官都说你三天内赶快跟我决定要不要送鉴定，我们好做后续的作业，你老兄拖到一个月后才具状呈报跟法官讲，报告法官，我考虑的结果还是送鉴定好了，这时候法院就可以直接驳回你鉴定的请求，理由就是你违反特别促进诉讼的义务，你没有在法院指定或法律规定的特定期间内去做你应该做的动作。那这种情形我们认为你违反的话呢，那么呢可归责的程度就很高了，所以可以直接让你发生预时提出失权的效果，你将来越不能够主张呢276条第一项所谓的显失公平或不可归责了。这就是所谓一般促进诉讼义务跟特别促进诉讼义务这两个名词的概念，以及呢创设这个理论呢它所要处理的一个具体个案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抽象的名词呢，稍微跟各位提醒一下，你自己呢再看一下16页以下这些文字叙述的时候，就不会说看不懂的这些奇怪的学说名词跟理论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了。那么这是呢16页17页这些表格呢先简单的跟同学所做的一个说明。那剩下一些比较琐碎各家学者文字的论述呢，各位就斟酌时间，有空的话呢你可以稍微的看一下，如果没有空倒是可以直接跳过去，只要把黑板上这个体系表的观念呢能够熟悉，这样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回去请你自己看的呢120页到121页，120中间还有121上面这边呢各有两个万年考古题，都有一些呢琐碎的学说争议，这课堂时间有限不再重复，你自己看一定看得懂啊。但是老话一句吼，再怎么简单东西请你回去呢还是花个五分钟到十分钟稍微的看一下。所以这两个小小的万年考古题真点呢，特别提醒同学回去自己花十分钟稍微的看一下，它也跟我们今天讲的事实提出集中审理主义呢有一些法律上的关联性，算是这两个原则衍生性的一些琐碎的学理探讨。好，那么整个呢第五节呢民事诉讼法各种抽象的原理原则审理的一个精神制度的架构呢，我们就呢先跟同学简单的说明到此。那么呢有一些比较具体化的考题呢会留到第一章讲完绪论邱老师理论的时候呢再一起来看，所以我们今天呢讲到第五节抽象审理原则的时候暂时不带同学看任何的考题，因为很多的考题除了涉及到抽象审理原则之外还涉及到邱老师一些呢特殊的见解跟体系， 这些题目要做，都得等到你整个的上册呢完整的念完一遍之后呢，带你看这个题目呢，你才比较容易抓重点了。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初学的这个阶段里面，接触到这些抽象理论，我们都先只带各位呢把理论的内容呢先了解一下，至于呢具体考题的演练，留到了整个上册介绍完之后，我们第一章的序论部分呢再跟同学详细的做说明。好，那第五节看完之后呢，紧接着请你翻到126页来看一下第六节。那各位回家前，我们就把这个呢第六节呢言辞辩论的相关规定呢前半段的一些重点呢跟同学做一个说明。好，第六节的标题叫言辞辩论，顾名思义，这个单元在讲的重点就是你前面书状先行跑完了，准备程序也跑完了，现在进入到第三个步骤，实际的言辞辩论起日。等到你要实际言辞辩论的时候，民事诉讼法有哪些法条的规定？那这就是呢整个第六节呢所要呢强调的一个重点。那么首先先看一个有够无聊的分类，来看第二个大标题。言辞辩论的种类，学者用不同的分类标准呢，把言辞辩论这个歧义呢分成了本案言辞辩论跟非本案言辞辩论，还有第二个区分标准呢分成必要的言辞辩论跟任意的言辞辩论。这样分到底在干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了，花一点时间跟你说一下。来，第一种分类方法呢，以言辞辩论的内容区分，也就是你当事人讲话的内容，你讲出来的话，那个内容如果是跟本案诉讼标的的胜败有关的，叫本案的言辞辩论，绝大部分的辩论内容都是如此。那第二种，什么叫非本案的言辞辩论呢？也就是你开庭当天呢，嘴巴讲的话全部都跟本案诉讼标的的胜败无关，你是去 argue 争执程序事项，你开言辞辩论才跟法官抗议说，这个呢欠缺诉讼能力，欠缺当事人能力，欠缺当事人资格了。你在开言辞辩论庭的当天讲这些东西，我们就认为你所陈述的叫非本案的言辞辩论，这就是第一种分类的方式。好，那唯一的区别实义，书记官考试考过，很无聊的问答题，我们书上127页有一个完整的整理。他说为什么这样分呢？原来理由就在于呢，各位看一下书上所列的阿拉伯数字第一点到第六点，区别实义就在于呢，诉讼法现行法条的规定，只要有提到言辞辩论的，通常专指本案的言辞辩论，只有你做本案的言辞辩论才会产生该法条的效力。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就翻一下阿拉伯数字第一点你所学过的管辖章节25条的规定，这是我们第一堂课就学到了条文，你现在复习一下25条怎么讲呢？这个法条叫做应诉管辖，什么时候会发生25条应诉管辖的效力呢？这个条文适用的前提就是当事人不抗辩，法院无管辖权，而为本案的言辞辩论。法条清楚地讲说，你只有开庭讲本案诉讼标的有关的事项，做本案诉讼标的胜败的言辞辩论时呢，才会让一个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变成有管辖权的法院。所以如果考题问你说，这是一个管辖错误的案件，被告开庭呢一直争执原告当事人不适格，这时候被告在开言辞辩论的时候虽然有陈述，但他陈述的内容叫非本案的言辞辩论，所以不生应诉管辖效力。法院如果认为被告的抗辩属实的话，还是可以依照28条第一项裁定把这个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所以分成本案的跟非本案的唯一的重点就是呢，区别实义在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条文有提到言辞辩论规范的专指本案的言辞辩论，只有你做的是本案的言辞辩论，才会发生各该法条的法律效力。好，这一点的小细节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再来第二个分类，在127页，这也是一个乱无聊的一个 分类，但是呢古早时代呢70年代司法官考试呢就昙花一现，考过这么一次，所以还是两分钟呢简单跟各位交代一下重点。第二种言辞辩论的分类呢，学说上分成呢必要的跟非必要的，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呢言辞辩论其日的践行是否为法定的必备程序，如果是法定的必备程序的话称为必要的言辞辩论，最典型的叫一二审。事实审的审理结构黑板上画的，依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二审事实审呢一定要践行言辞辩论，这是刚刚讲过的言辞审理主义的基本内容。所以呢一二审事实审呢在结案之前一定至少要开一次言辞辩论，至少有一次让你们当庭跟法官讲话的一个机会，所以一二审的审理采的就叫必要的言辞辩论。相反的，什么叫任意的言辞辩论啊？看字面就知道，立法者不强迫你审理案件一定要开言辞辩论，要不要开法院有裁量权。最典型的是三审的一个程序，最高法院呢基本上都是以书面来加以审理，很少在开庭辩论的。所以呢最高法院法律审呢如果他真的要开言辞辩论的话，那这个言辞辩论称为呢任意的言辞辩论。这就是以呢是否呢以言辞辩论为必须践行的程序学理上所做的分类。那念完之后同学觉得很无聊，这样分干什么呢？来，你补充在书本空白的地方。这样分当然有考点，这个考点是你在法条看不到的，以前那个司法官就是暗算以后专门考你这些法条以外衍生的实务跟学说见解。司法院早期的解释怎么讲呢？这样分的区别实义就在于呢，请同学抄一下，有没有191条的适用，以及呢有没有385条的适用，就是在决定有没有191呢跟385这两个法条的适用。所以呢请你在回家前翻一下191跟385这两个条文在讲什么了。191你念过应该还有印象，385是后半段章节会提到的。来啊，请你先看一下191，这个衍生的见解是什么呢？191条这个法条叫做拟制合议停止，这我们之前在合议停止提到过。第一项怎么讲？当事人两造无正当理由迟误言辞辩论期日，各位把呢言辞辩论期日圈起来。开言辞辩论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来，视为你们两个有合议停止诉讼的约定。这个条文所称的言辞辩论专指必要的言辞辩论，所以在一二审开言辞辩论你们两个没有来，诉讼程序才当然停止。如果题目考你最高法院发开庭通知书命两造到庭辩论，两造都不甩最高法院，无正当理由迟误不到，请问你法律效果如何？你不要呆呆的写这个案子在最高法院的合议停止，错后这个时候呢不生合议停止的效力，最高法院还是可以本于既有的书面资料加以审理。因为呢191条呢所谓迟误言辞辩论期日发生拟制合议停止的效力，这个言辞辩论期日专指必要的言辞辩论，专指一二审迟误的情形而言。同样的道理也是385条在讲什么呢？一造辩论判决。什么叫一造辩论判决啊？385的第一项批头就说，开言辞辩论期日当天有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场者呢，可以由到场的一方单独陈述一造辩论而为裁判。你自己不来放弃你自己的权利，我们就听到场的一方单独陈述，直接就下判决，这叫一造辩论判决。同样的逻辑，这一个法条适用的前提呢，第一句话的言辞辩论专指一二审 必要的延迟辩论程序而言。所以如果是最高法院开延迟辩论，有一方呢未到场，另外到场的他方不得申请移照辩论，并没有385条的一个适用。这就是呢唯一的一个区别释义，在各位127页空白的地方，请补充一下，分成必要跟任意呢，最大区别就在有没有191跟385的适用，如此而已啦。这个简单的区别释义呢，请同学稍微的注记一下。好，第二大段呢，延迟辩论呢，这两个无聊的分类看完之后呢，来重点是在第三个标题，叫延迟辩论的一个进行。那这个标题在讲什么呢？顾名思义啊，他在细部的跟同学介绍，真的实际在开延迟辩论的时候呢，法院跟双方当事人、原告、被告间到底有哪些事情要做的？这就是第三个大标题所称的延迟辩论的进行啊。顾名思义，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真正实际在开庭的时候，原告、被告你们两个人还有法院这三方主体呢，到底要做哪些事情。好，所以说呢，又分成两个小标题，一个叫当事人所应为的行为。第一段先跟你谈原告、被告在开延迟辩论呢有哪些事要做。那紧接着你往后翻，第二段呢，在132页，法院应为的行为，这个分类各位不难懂啊。反正呢，诉讼的结构就是法院还有双方当事人、原告跟被告，所以我们整个教科书跟法条的编排呢，就拆成两段来论述。先论述当事人在开庭的时候有哪些事要做，再来论述法官在开庭的时候又有哪些事要做，分别形成你书上所看到的两个标题：当事人应为的行为跟法院应为的行为。其中重点是在法院应为的行为，在132页以下，这个涉及到非常重要的89年的修正，邱连公老师的最爱阐明制度的一个诠释。那这个部分会留到下个礼拜呢二的时间再跟同学介绍。所以今天呢，先看比较简单的，翻回127页，当事人要做什么事情？真的开延迟辩论的时候，当事人有哪些事情要做呢？来，当事人总共有7件事情可以做，前面6件事请你自己看，因为前面刮胡一到刮胡六都是很简单的法条逐条释义，这你也不用看书本的解释，你光看法条就知道了。像刮胡一所提的192条，当事人声明应受裁判的事项。第二件事193，当事人要针对事实跟法律的意见陈述。194呢，当事人呢针对自己所提出的证据呢要求实际做调查。第四件事情呢，调查完之后的事实跟证据，你发表你的心得跟感想。195条的规定，一直到了200条呢，当事人可以呢做必要的发问。1到6都是很理所当然，你条文字面文字看呢，理解上绝对没有问题的。会考的要特别介绍的刮胡7，请打个星号。当事人的责问权制度，这同学可以注意一下注释79。责问权呢，国内的学者还曾经特别开了一次民事诉讼研讨会来讨论了，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有探讨价值的一个学理概念的法条。那书上也花了比较多的篇幅介绍，从这个128页以下一直到132页，那么呢花了这几页的篇幅呢，详细的跟你说明呢责问权的一个相关概念。那同学注意一下，这个责问权哦，目前为止在国内的学界呢，还有一些所谓没有形成通说共识的地方。那这个法条呢，不太建议各位花太多时间念，因为目前它还是一个所谓的类似学说的乱流区啦。有一些比较细部法条概念的诠释呢，国内学者仍有不同意见，所以你也才会看到我们书上129页最下面帮你整理那个问题。民诉研讨会呢63次呢，把这个问题丢出来之后，130到130页，这是骆永嘉老师呢在该次研讨会，因为他是报告人，所以他提出他的一个见解呢， 比较去沿袭日本诉讼法的理论。但是各位请你注意一下，你这个129页的问题呢，特别提醒你，我们这个129页问题的拟答呢，全部都是以报告人，就是陆永嘉老师呢，这一次研讨会文章的重点摘要出来，所以这个代表的是陆老师为首的留日派的一个意见。实际的情况，各位如果有兴趣去图书馆呢翻这个63次研讨会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乱流趋后，骆老师讲完意见之后呢，旁边一大堆的学者呢发表自己不同的意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每一套不同的逻辑讲法，所以标准的一个学说乱流趋。你要是没有时间的话，这个倒是可以暂时不用管它。那书上也是为了避免同学混淆起见，所以我们整理的这个意见呢，也都整理报告人骆老师的一个意见而已，其他学者的不同主张没有放进去，因为放进去的意义不大，目前根本没有什么通说有力说的一个见解，还停留在呢问题提出跟讨论的阶段，所以各位根本不用花太多时间去钻研这些不同的学说意见，你只要学考试用得到的东西啊。考试用得到什么呢？建议各位啊，你只要了解实务的见解跟法条的基本解释就好，基本条文解释跟最高法院实务的见解，各位了解后就足以应付考试了。至于还有一大堆讲说乙说丙说其他学者的见解怎么办呢？各位你斟酌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觉得你还有时间可以负荷的话，你再把129页以下这个问题骆老师的见解看完，骆老师见解看完，如果还不能满足你的求知欲的话，你自己再去图书馆呢印63次研讨会看一下其他学者的意见。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勤奋的话，你把等一下我们黑板上跟你讲解的重点呢融会贯通，应该就足以应付呢基本的国家考试了。好，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呢？首先你看一下197条，我们就把书上的这几页的内容呢浓缩成一个最精简的这个重点摘要，方便你学习跟将来复习之用。首先请你先念一下条文，197条为什么在国内的学界引起这么多的讨论？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写得太抽象，真的抽象到呢从字面上看不懂他在写什么，就是因为字面太抽象看不太懂，所以才保留给学者呢广泛的发挥空间。来，各位同学念一下，看197第一项说，当事人对于诉讼程序的违背得提出异议，异议就是抗议的意思啊。所以197条呢，有的法条称为责问权，有的称为异议权，指的是同一件事后，那你针对诉讼程序的违背可以抗议提出异议，但是呢你已经表示呢无异议或无异议而就诉讼有所声明陈述者不在此限。念完有一点呢摸不着头绪啊。第二项更抽象，前项但书的规定于该诉讼程序非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者不适用，最抽象就是第二项。这个法条只要同学是第一次初学的话，还真的是保证你看不懂哦，写的有够文言文。什么叫做该诉讼程序的规定非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者不适用？来，你要翻译这个条文呢，请同学先跳脱书本，你回头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整理。很多法律制度的一个学习呢，你直接去看学说或法条看不出所以然来，需要稍微带你一下，让你知道说这个条的立法背景呢跟整个呢基本体系之后呢，你再看相关的争议就会清楚很多了。来，所有问题的起源呢从这个理论开始， 包括家长如果懒得把128页以下呢到这个130页内容呢重看一遍的话，这几页的文字说明呢，我们浓缩起来就是黑板上这么简单的体系表，各位将来复习呢直接看这个树状图会比较快，也省去你在那边研读呢这些抽象法律文字的时间。那当然了，老话一句，你回去真的有兴趣看这些细部理论的话，你自己再把128页以下呢翻一遍。如果没有兴趣的话，将来这个树状图体系表你拿出来看就足以应付国家考试的基本要求了，因为好歹你知道法条的文意跟实务的见解就够作答了。至于学者的不同意见、特殊独门爱器的学说见解，这个你就有时间自己再斟酌着参考一下书本的介绍吧。好，那么这个游戏规则怎么来的？197条这个责问权制度呢为什么要存在呢？原来一开始的立法体系，立法者这样讲的，整部民事诉讼法，那你想也知道，当然全部都是在规范程序的规定。民事诉讼法这一部法典本身当然就是直接在规定游戏规则，诉讼程序应遵守的规范，这是理所当然的嘛。可是我们在理论上细分，所有的游戏规则，所有诉讼程序应遵守的规范，那个程序规范游戏规则呢，我们按照性质把它做二分法，分成哪两种情形呢？第一种类型叫程序合法要件，这个今天不再重复，我们一开始呢就已经讲很多了。什么叫程序合法要件呢？像249条第一项第七款，还有什么呢？法条以外学说创设的什么保护必要啊、当事人适格等等。所以说呢，各种诉讼法上的程序规范，第一种类型称为程序合法要件。何谓程序合法要件？请你自己回去翻诉权理论。那违反程序合法要件的效果，也请你自己回去翻，效果就是先命你补证，不补证的话程序不合法驳回。所以第一种的类型呢，程序规范的定性成程序合法要件，那么呢它的类型违反的效果呢，先前我们在讲诉权理论章节呢都已经详细介绍过了，今天不再重复，忘记的同学请你自己回去翻。那要讲的呢，今天的主轴是下面第二个部分。那么有些的程序规范它不是程序合法要件，大部分的程序规范，90%以上的程序规范游戏规则都不是程序合法要件，这个呢我们一般简称为其他程序的技术规范，指的就是呢不属于程序合法要件的其他应遵守的程序规定。譬如说什么呢？这个真的多如牛毛不胜枚举啦。大部分民事诉讼法法条的规定呢都是典型的这一种呢非程序合法要件呢所涉及的一些的规范。譬如说什么呢？很简单，各位你看一下调查证据的一个章节。好比说呢，你调查证据的时候呢，来你随便翻看这个156条的一个规定。156条，抱歉，这不是调查证据啊。来看一下156条其日告知的一个规定。法条说，审判长定其日之后，书记官要做成通知书，寄给送达给诉讼关系人。但经审判长当面告知停其命其到场者呢，与送达有同一效力。这个规定告诉你说，开庭通知书原则上书记官要寄这个挂号信做成通知书送达给关系人，或者是说呢，他这一次来开庭，你当面告知他其日的话，那么与送达有同一效力。所以依照法条规定，你如果呢开庭其日的指定只有两种合法方法，一个是寄通知书，第二个是审判长当面告知。所以啦，那么教科书怎么讲呢？如果有一个案件是啊，书记官电话跟你通知说，哎，下个礼拜吼，9月20号或9月19号开庭了，他可能就是呢懒得寄通知书给你，或者时间太紧迫不想寄。上次开庭审判长又没有当面告诉你说下次开庭期间，法官可能赶快叫书记官，你就电话先联络当事人好了。所以书记官就打电话 告知你说下次开庭是9月18号、9月19号。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一种的告知很显然叫做违规，违反156条。156条开庭期日的指定，并不包含说书记官可以电话联系当事人，不包含这种情况。所以假设你这样子用书记官电话联络的方式的话，就是标准的违反156条期日告知的一个规定。好，这种违反规定就是最典型的其他程序技术事项的违反。所以他举156为例，是在告诉你说，大部分90%以上民事诉讼法的条文都是非程序合法要件，但是它是一些其他程序进行中应遵守的技术事项。像你书记官打电话通知你说下礼拜开庭，纵然违反156，但违反156当然不会变成什么程序不合法、诉讼不合法驳回，没有这回事。所以它的性质上不是程序合法要件，但是它却是其他你程序应遵守的技术规范有所违反。所以立法者怎么讲？这些多如牛毛，类似156条的其他程序技术规范，如果有人违反的话，违反的主体可能是法院，像刚刚那个例子，法院违反156条期日告知的规定，也有可能违反的主体是原告、被告。所以立法者说啊，都有可能。诉讼中会产生违规现象的主体，法院跟原告、被告都有可能有意无意的去违反这些其他程序技术的规范。所以我们要设计的制度就是，当你违反这些其他程序技术规范的时候，法律效果要如何决定？像刚刚那个例子，书记官只有电话通知，那假设当事人呢下个礼拜真的没有开庭的话，他能不能事后主张说，因为你的通知不合法，所以我没有来开庭是正当的，你们不能够做成判决？能不能去争执说这些其他程序技术的规范呢，来作为争执本案判决的一个理由？这是立法者所要处理的。面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明文的规范，这就是197的应运而生的背景。所以什么叫责问权啊？刚刚197第一项，你现在再念一遍，保证你亲切很多。197的第一项说，当事人对于诉讼程序的违背得提出异议。对照我们刚刚156条例子，他强调的重点就是任何人都有机会在诉讼进行中举牌抗议。什么叫举牌抗议啊？你抗议说法院或对方当事人违反程序技术的规范。像刚刚156条例子呢，当事人就可以呢行使责问权、异议权，具状或者是口头向法院表示说，我不接受你书记官这样打电话给我定庭期，因为你违规，你要给我正式发一张开庭通知书。任何人面临这种程序技术规范的违反，都可以举牌抗议，这个抗议的权利就称为责问权、异议权。好，那么体系你往下看，责问权专门处理当你发现有人违规时的一个呢法律做法。那很显然的一个逻辑，教科书上怎么写的？你发现有人违规了，不外乎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你有举牌抗议，像刚刚的例子，马上跟书记官讲，或者马上具状呈报说，我不接受你们这样通知的方式，你们一定要正式稽章开庭通知给我。这个叫做你有行使抗议的权利，有行使责问权。有行使责问权的效果最简单，法条都不用讲，各位自己也推得出来。只要你有当下抗议合法行使责问权的话，法律的效果叫做程序的违反，该程序的瑕疵未治愈，当事人可以事后依上诉寻求救济。你都已经当场抗议说，我不接受这种通知方式，一定要正式稽章开庭通知给我，法院如果还是不甩你，坚持就是不寄开庭通知，然后那一天你没有来，他们就依照辩论呢判决判你输了，败诉的一方可以主张说呢，原判决违反程序的规范，瑕疵并没有治愈，我作为上诉的理由呢，请求上级法院废弃原判决呢，发回更审或重新改判。所以你有行使抗议的权利最好，法律效果就是该程序的违背瑕疵并未治愈， 当事人事后可以作为上诉的理由呢寻求救济。这就是第一种情形，你有举牌抗议行使责问权的效果。那想当然了，考试很少考你这个，因为你有举牌抗议的话效果再简单不过，考来考去所有的题目都考你第二种。第二种就是假设你没有抗议，那你都知道了书记官打电话来催你了，这是不合法的，你当下没有 argue， 你没有行使责问权，或者你的责问权已经丧失。责问权什么时候会丧失呢？就是197条法条讲的，以表示无异议或者是对于诉讼有所声明跟陈述。你没有抗议而直接呢做一些诉讼行为的话，我们就评价你责问权已丧失了。因为立法者认为你真的要行使抗议权，你要当下立即为之，发现这个程序瑕疵你就要立即抗议了。如果你没有抗议，或者说呢你就默默的呢往下一步走做你这些诉讼行为的话，我们就直接推认说你没有行使责问权的意思，你已经屈服了吗？所以官打电话告诉你下礼拜三要开庭，你明知道违法，你下礼拜三还不是乖乖的夹着尾巴去开庭哦，代表你已经屈服法院，屈服在这个错误的程序指挥之下，那这样就被评价说你的责问权已经丧失了。不管哪一种啊，不管你是丧失责问权还是你根本没有行使责问权，那这种情况之下法律效果如何呢？爱考地方在这边197第二项，立法者创设一个极度抽象也极度无聊的概念，他说啊，我们要区分这个程序规范是否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怎么讲呢？程序规范如果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也就是与公益无关，纯粹是为当事人私人利益而设的话，瑕疵自愈。这个逻辑非常好懂，因为已经给你举牌抗议的权利，你自己不抗议，所以立法者当然说，哎，你自己不抗议，放弃抗议的机会，这个程序的瑕疵就自愈。像我们刚刚那个例子，书记官打电话说你下礼拜三开庭，你心里虽然不满，但是你礼拜三还是乖乖去开庭，没有抗议的话，责问权丧失，瑕疵就自愈。将来判你败诉，你不能够事后放马后炮说啊，因为没有寄合法的开庭通知书，所以不能判我败诉，不行了。你责问权丧失的一个结果呢，程序的瑕疵自愈，当事人事后不得再上诉争执加以救济。相反的，有些程序的规范叫非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学理上另外一个名词就是公益色彩浓厚。有些的条文技术性的规定是专门为了公益而存在，不是为了保护你当事人私人利益而存在的。这种公益色彩浓厚的程序规范，就算你没有举牌抗议，但是瑕疵依旧不治愈，将来还是可以依上诉呢寻求救济。这就是呢197条第二项白话文的翻译。第二项特别讲说前项但输的情形，前项但输指的就是丧失责问权的情况了。于诉讼程序的规定非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者不适用。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黑板上这个体系，有的时候你虽然没有举牌抗议，但是立法者说因为这个程序规范的违反很严重，这个程序规范的性质是公益有关，非仅为你个人利益而设，这种非仅为你个人利益而设的事件呢，你就算没有举牌抗议，国家也要职权干涉，因为违反公益太严重了，所以纵然你没有举牌抗议的话，瑕疵仍然没有治愈，你将来还是可以保留放马后炮的机会，上诉加以争执。这就是整个责问权制度的整个体系还有法条内容的规范，拆解起来呢就像黑板上这个树状图一样，让各位看到具体的考题呢，你就去分析它到底是树状图的哪一种情形，然后去评论说这个程序的瑕疵有没有治愈，有治愈的话就是不能放马后炮了，没有治愈将来保留上诉救济的机会。好，讲到这边，各位回家前呢剩下5分钟厘清一件事，这个体系呢把197条翻译完，相信大部分同学都听得懂，但是呢所有同学的一个共同疑问，也就是呢民诉研讨会要开的理由，就是大家的一致反应就是 这个体系这个逻辑我们听得懂了，大概知道说哦，原来立法者的制度设计是这样来的。懂是懂，但是大家都有共同问题，就是啊，请问你，我个案判断上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边。我看到一个考题，我怎么知道这个题目程序规范的性质是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还是非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就像刚刚举的例子，156条，开庭期日的通知，这个条文的规定到底性质上叫做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还是非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考试当然就是考这个点，偏偏这个点最抽象。我如何看到一个具体的案例，然后能够含涉成为这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呢？关于这个问题后，目前学者讨论的重心在这边，但是结论令各位失望，结论就是目前还没有结论哦，因为实在太抽象，我们呢很难具体去解释哪一种规范的性质叫做跟公益有关，哪一种叫跟公益无关，所以才会有那一次的诉讼法研讨会，大家尝试着提出理论。那同学要哇叫了啊，既然没有通说见解，我考试怎么办呢？跟同学讲，考这种题目反而简单，你只要记实务的见解。什么叫实务的见解呢？各位往后翻一下，来最典型的一个考题案例，你看一下131页，130页只是冰山的一角，列了一个题目给你，将来的变化很多，各位呢以不变应万变。来，你看这个题目问你，民诉312条说证人作证要拒绝，334条说鉴定人鉴定前要拒绝，拒绝才能担保你说真话，才有伪证罪的问题吧。所以呢，证人跟鉴定人拒绝的规定性质上当然归属于黑板上体系的第二种情况，叫做非程序合法要件以外的其他技术规范。好了，所以人家问你了，那万一有一个法官在审案件很糊涂，命证人跟鉴定人到庭陈述，却忘了命他们拒绝，那么请问你呢，将来当事人败诉之后，可不可以抓到这个小辫子说你没有让证人拒绝，就采纳证人的证言判我败诉，所以你一审程序有重大瑕疵，提起上诉呢？可以还是不可以？重点就是考你312条、334条这个什么证人拒绝啦、鉴定人拒绝等等这些规定，是否专为当事人立而设？因为题目的事实很简单，确实法院犯规违反312跟334，可是犯规的结果呢，当事人并没有举牌抗议，题目告诉你当事人并没有行使责问权。如果有的话，这个题目太简单了，有行使责问权效果就是第一行瑕疵没有治愈，所以考题一定设计成当事人没有行使责问权或责问权丧失，放弃举牌抗议的权利之后，法院还真的判他败诉，判他败诉之后，他才在放马后炮，说你这个一审程序有瑕疵，违反312、314，所以我要上诉救济，声明异议，请问你是否有理由？这就是考你312跟334证人拒绝、鉴定人拒绝的规定性质如何，是评价为仅为当事人立而设，还是非仅为当事人立而设？好，那为什么说同学写考卷反而简单？来，你看30年上字489号判例，判例怎么讲？法院没有命鉴定人拒绝，没有命证人拒绝，固然是违反312、334的一个规定，为此等规定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最高法院明着告诉你，312、334都是跟公益无关，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所以当事人如果呢无异议而为本案言词辩论者呢，依照197的规定丧失责问权，事后不得以此为理由呢作为上诉的一个依据。好了，那么结论你很清楚，最高法院告诉你说非仅为好、哦、这跟公益无关，是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可是没有交代理由就直接结论。各位，所有最高法院判例你现在翻，没有任何一个例外，最高法院几乎一致的见解认为呢，所有程序技术规范的违反呢，全部都是跟公益无关，都是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为什么呢？ 各位考试好写的原因就是吼，你可以直接在考卷上写实务见解，都认为这些条文像156也不例外，反正这种技术规范的违反，最高法院目前清一色都认为仅为当事人立而设，所以你没有举牌抗议，责问权就丧失，瑕疵就治愈，将来不准你上诉了。全部实务见解都是不交代理由，直接写结论，所以你考试的时候你也学他都可以哦，直接写判例的结论，不交代理由，因为判例也没有跟你交代理由，那只不过你心里要知道为什么判例都倾向认为说呢，这叫做仅为当事人立而设。学者在文章上就提出评论，这根本就是本位主义的想法，很好懂啦。各位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你当然会解释说这个规定叫仅为当事人立而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解释非仅为当事人立而设的话，那就变成瑕疵没有治愈，当事人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说，我才没有那么笨呢，给自己两个案件来做，我希望案件越少越好，所以最好是通通不要上诉。那通通不要上诉，最好的解释方法就是全部都解为仅为当事人立而设，所以你们自己呢没有举牌抗议，全部的瑕疵都治愈，将来就不要来烦我，不要来作为上诉的一个理由。所以纯粹是本位主义的想法之下创设出来的理论，所以抽象归抽象，同学考试反而好写，理由在这边。那只有姚老师读牌重义，各位回家前再花两分钟看一下，理论上姚老师的见解比较对了，可惜他现在不出题了，他的意见都没有人理他了。姚老师的见解就很中肯，他说是否专为当事人立而设，或者是与公益有关，非仅为当事人立而设呢？判断的标准在于啊，这一个条款呢，如果某一个条文呢涉及到呢与发现真实有关的必要事项的话，那么呢民事诉讼这个发现真实呢，还有呢发现真实跟诉讼经济呢，这两个立法意旨之下所架构出来的条文都是跟公益有关的，所以凡是你违反的条文呢，会跟所谓呢发现真实或者诉讼经济呢有关的话，应该要评价为这些条文是为了公益存在而设立的，不是为了当事人私人的利益。所以姚老师提出一个比较具体明确的标准，因此依照他的理论，各位你来套用就知道，违反156条，你如果按照姚老师见解的话，这个叫做专为当事人的立而设，因为哪一天要开庭后，你要不要来，这是为你个人立而设的。所以说呢，它的体系归类在第一个情形，仅为当事人立而设，跟发现真实无关。你那天不来开庭，未必真相就查不出来嘛，跟发现真实还有诉讼经济都无关，所以解释成专为当事人立而设，你如果没有举牌抗议，瑕疵就治愈。可是相反的，如果是呢312条、334条拒绝的规定，姚老师在书上就义正言辞的讲，法律规定证人跟鉴定人要拒绝，立法理由是确保裁判的正确性，因为拒绝之后呢，才能够有伪证鉴定不实罪的处罚，才能有压力压迫证人跟鉴定人据实陈述。所以这个拒绝的规范是在确保呢审判的真实性，确保法院呢发现真实的必要，确保证人鉴定人据实陈述的一个担保手段。所以性质上应该是与公益有关。所以如果法院违反这些条文，即便当事人没有行使义权责问权，应该还是要解为瑕疵没有治愈，将来可以上诉加以救济。所以严格依照法学理论来讲， 姚老师这一套理论比较可采，讲的比较具体点，但很可惜他现在不出题了。所以呢，各位同学写考卷的时候，你可以两说并成，但是结论上还是尽量以实务判例的意见为准。好，那我们把呢当事人应为的行为责问权概念的体系，这位同学说明到这边，剩下的第二段呢，132页下阐明权的制度，我们留到下礼拜再详细的说明。